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是周二的时间，其实在周二我昨天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对于工作一族的朋友来说，可能周二周三是比较熬的，因为在周二的时候就会想着离周五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周二这一天我们要怎么过，总会觉得过得比较辛苦。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要告诉各位，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岗位，不管你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有一样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也有很多人质疑说，到底和这样东西相比起来，就这样的品质比起来，一个人天生的各种各样的能力是不是更重要呢？所以我们今天也愿意在这期节目里跟大家做一个讨论。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勤奋和能力哪一个更重要，或者呢我们换一种理解，就是在职场当中，你觉得或者在社会环境当下，你觉得哪一种品质是最可贵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这三种方式呢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那个小匣子来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正在车上，可以把收音机调频到 FM 982或者是 AM 927，职场有高招，每天上午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用我们的方式为各位来支招。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新朋友，来自天脉文化的运营总监王月宁啊，你好，月宁，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啊，很漂亮的一个姑娘，月宁，这个英文这个应该怎么念呢 ？Uni。 啊，是 月宁的谐音 啊，谐音是吧？我当时就是我还是有这种小机灵的，我当时看王月宁后面这个，但是我当时拼的是邀你，我觉得这个好像和月宁更谐音呀、啊。是一个文化公司的运营总监，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样的文化公司通常是做什么样的这个内容？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也算半个同行吧，因为我们也有电视节目、 啊，有电视节目，做哪类的电视节目？ 是职场类的， 职场类的， 对，就是原来直来直往的主持人李想， 啊， 他现在重新做了一档节目叫《你好面试官》， 啊， 然后我们的公司其实就是想哥他自己做的一个职场的泛职场的一个平台 哦， 对， 所以等于是原来的媒体的主持人跳脱出来，然后自己做了这么一个文化平台，然后来推更多的面向职场当中的朋友的一个节目， 对 啊、理想有休息的时候吗？ 啊，我们经常见不到他，就是他是空中飞人那种、特别忙， 所以有的时候对这个节目也没有办法全情照顾，是吧？ 嗯，他对节目还是很认真的、就是对节目 还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 小宁到底没掉到我这坑里， 不能掉，不能掉。 其实我就是想延伸一下，就是如果他很忙的话，我愿意代劳。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但是通常我都是被嫌弃的。今天呢，要跟月宁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勤奋和能力。其实，在当下，越来越多的人会去拷问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到底是能力更重要，还是说皇天不负苦心人啊，他的这个勤奋更重要。月宁是90后吗？ 啊，我91年。 91年好小啊。所以这公司的事儿你也能做主是吧？就是作为一个运营总监来说， 对，运营方面的都是我说了算。 所以刚才那个事儿你还是不愿意考虑是吧？好吧，好吧，书归正传，看这个主持人有点这个难以自持了啊！哈，我们冷静一下，因为我们在一直播也播出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我在考虑我对镜头的这种熟悉感呢也日渐的增强。可能天脉文化我们接下来还可以有更多的接触的机会，好吗？然后我这也算勤奋的一种，就是节目一开始5分钟的时间。都在想办法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此路不通。好，那我们就聊一聊和勤奋有关的事情。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想跟各位互动的就是你最勤奋的那个阶段是什么时候，勤奋到什么程度，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啊。我们稍后的时间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把一直播的我们的手机设备拿到直播间，我们可以跟各位保持一个实时的互动。小宁啊，我愿意叫你小宁更好听一些。小宁，你是现在回想一下自己最勤奋的那个阶段是在哪个时候？ 我现在能回想出来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学习的时候，就是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我工作以后，但是这两种当时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心态不一样是吗？ 对。因为我是学法律的。 哦，你是学法律的。 我第一次真的就是勤奋到崩溃是我考司法考试。对，因为司法考试是传说中的中华第一大考，特别的难。然后我们每个月都要不停的去背那些法条，然后那些法理，然后不停的做题。 所以就很辛苦。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12年5月份开始去考，准备那一年的司法考试。然后我考完之后回家，我妈给我梳头发，她说：“闺女，你头发怎么有块头皮都没有了？”就是我已经学到自己完全不知道我自己已经斑秃了，差不多有4个大拇手指盖那么大的地方没有头皮。 天哪。 对， 所以你知道就是如果没有斑秃过的人不会了解那种痛。你知道姐姐现在头上我都不敢给你们看，你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就是老家来人跟我们在一块聊天，就说到工作的这个状态，因为我像你一样，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愿意用一个特别积极的一个状态去跟尤其是亲人去相处。身边的朋友啊同事都觉得我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但是其实有时候把各种压力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强压给自己，就像你刚才说的完全不自知。我是从去年夏天开始有一个就是大拇指这么一个大的一块斑秃，就从去年夏天到现在不但是没见好，而且现在已经发展成拳头大了。 哇， 它是一个新的形状，很奇怪的，很神奇的是它是一个新的形状。然后我有时候因为我一直没敢看，后来有一天他们要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是要发给一位专家看他要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当时一看我说哇，他们第一反应就会觉得我自己会哭啊会怎么样，我说哇居然是颗心。他们说你的点能不能跟我们的点一致一点，但是是很大，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拳头大的这么一块。就是你现在看起来我的头发貌似很厚很茂密，但其实都是发型师做了处理，因为如果我不把头发烫蓬一些，就这个东西就直接就表现出来了。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对得住电视观众吧，所以我就把这个小小的伤疤自己去隐藏，因为不愿意让你们看到，因为那样你们会更嫌弃我的。所以小宁是司法考试那个阶段是最痛苦的，那个阶段远比你高考还要勤奋吗？ 勤奋太多了。 高考其实是还是有点信手拈来对吗？ 高考就很 正常的一个状态备考，但是司法考试不一样，它可能会当时我觉得会决定我的未来。 嗯，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记得每天早上6点起床背题，但是我是每天晚上2点睡觉。 哦， 持续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每天都是这样，没有周六周日。 嗯， 然后醒来就是背题，就是去学习，然后不停地做卷子。 嗯， 对，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 所以那个勤奋的状态给你换来的，除了那一小块斑秃之外，还有什么？ 我觉得是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我自己能努力成那个样子，那我以后还怕什么呀？ 所以最后考试的成绩是 没过。 哇，这个结果还是蛮意外的。我本来其实刚那个话引的就是想问小宁啊， 其实我知道， 但是觉得没有办法回答什么。你还是很聪明的姑娘。就是我这个人作为一个就是被很多人奉为所谓的优秀主持人，我最擅长的就是挖坑啊。小宁，因为我对你的喜爱，所以呢你接下来要对主持人姐姐提的所有问题多加防备， 好 吗？ 准备好 了。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有男朋友吗？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啊。你也看着我的眼睛，直视我的眼神，真的没有？ 没有。 那个理想最近忙吗？你看我多勤奋。 我从来不八卦老板的八卦。 好吧，就是刚才这个小宁说到的他的这个状态，我是很能理解的。就是在一个学习，你而且明确的知道这个通过这段的勤奋可能会改变你的命运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愿意付出很大的努力，这个努力有的时候超出自己的身体强度的，所以才会出现了一些生理上的一个变化。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小宁是司法考试那个阶段是很拼，而且他也说到了他拼到的这个程度。那小宁，你现在想一想，就是除了那个阶段，你刚才也提到了到工作单位的时候， 嗯， 那个是因为什么样？是因为这个工作你不适应，还是说你就是想到这个单位来证明自己？是什么让你那么勤奋？ 嗯，是这样，因为我其实转行做互联网没有很长时间，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 嗯， 我之前一直在法院工作， 嗯， 然后辞职去转行去做互联网。嗯，我是觉得我的同龄人，我很多同学他们现在做律师，做了法官， 嗯， 甚至有的真的就是混得很不错。 嗯， 那我转行的话相当是一个新人，那我一定要加快我的步骤才能去撵上我的同龄人。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非常拼，就是想快点去撵上他们。 那，哦， 对， 所以是从司法领域直接转身到互联网，就转到互联网就直接做的这个文化公司，对吗？ 嗯，这个不是我的第一家公司 啊， 哦，对，但我第一家公司，我的当时的老板也是一个电台主持人，就是比较缘分 啊，哦。这方便透露他的名字吗？ 清音。 哦，清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主持人，原来的夜话节目主持人，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所以就是我还方便再给你挖坑吗？ 不要吧， 评价一下你的前老板吧。所以我能理解，就是你完全从一个司法领域，因为是一个需要对每一个条条框框严格遵守的，就是我们不要打破任何陈规，是要在所有的政策法规之下，你很规矩的去做一些事情。所以你的那个思维模式呢，已经是有了一个相对来说固化的一种模式，它可能在这个环境的要求之下，你可能在这方面就是约束能力上面可能会更优于同龄人。但是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突然转身到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完全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那个阶段应该是很痛苦吧？ 其实没有。我为什么， 那个，小畅啊，今天嘉宾是你们找来的吗？确定是我们的嘉宾，不是来砸场子的吗？为什么没有呢？ 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为什么会转行互联网，因为我在法院的时候我有一个兼职，就自己的一个小副业， 嗯， 就是开了一家淘宝店。 真的？ 对，然后当时是创建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还有自己的品牌，啊， 对，但是是小打小闹，就是包括我的 logo， 我的那些就是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像名牌似的那些东西， 嗯， 所有的一切那一套都是我自己亲手设计的，因为我请不起设计。 天哪！ 也是自己去买那种布料，然后去找代加工的工厂。 衣服也都是你自己设计？ 衣服不是，有不是，我还没有 有设计师，但是这些全盘都是你在来操盘， 对， 然后有自己的品牌。 对，但其实就是瞎的小打小闹嘛。 嗯， 然后那个过程中我去学了电商的运营。 嗯， 但是那个时候是正好是新媒体，就是微信公众号这个东西刚出。 嗯， 然后我很多淘宝店店主他们都去学微信公众号。 嗯， 虽然现在事实证明淘宝店不适合做，没有那么适合做微信公众号啊。 嗯， 但当时我也确实跟风去学了。 嗯， 学了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嗯， 就是太喜欢这个东西了， 就喜欢公众号。 对，特别喜欢。 嗯， 又学了很多课当时。 嗯， 然后顺带着去学了一些产品运营的课，就觉得， 嗯， 这东西适合我，就是为我准备的。我一定要转行。就是越来越坚信我是不属于法律的。 嗯， 我是属于互联网的。 嗯，因为在那个地方你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就是他不再需要你那么被动的去为了所谓的前途去做那个勤奋，而是你自己主动的想去勤奋，因为你爱他。 对， 所以那个服装品牌现在还在做吗？ 早就没有了。 所以身上这身衣服不是那个品牌？ 不是。 哎，这个衣服在哪儿买的？有大大叉叉叉叉叉五叉 L 吗？我们不做广告。 所以其实我理解就是当时这个小宁啊是从那个环境里跳脱出来，你并没有觉得很辛苦很难，那次转身或者蜕变并没有很难，是因为你本身有这样的兴趣爱好。 嗯， 它并不是被动的想让你去做一些改变，所以你这个主动改变是完全主动意识的，所以你很享受这个过程。那这个阶段有没有就是包括你学电商运营包括学公众号那个阶段有没有觉得做得很辛苦，就是特别勤奋的那个程度？ 嗯，其实真正的辛苦是工作后吧。 嗯， 因为我从辞职到转行互联网中间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 嗯， 我这半年时间基本上都在学习。 嗯， 就是每天像上学一样。 嗯， 就是早八晚五的学。 嗯， 但其实这还称不上是勤奋。 嗯， 真正勤奋可能是工作后，因为属于一个新人嘛。 嗯， 然后经常就是真的就不懂不会。 嗯， 然后怎么办，加班呗。 嗯， 就是我会经常加班到公司没有人。 嗯， 加班到没有人知道我加班。 哦， 因为我永远都是最后一个走。 嗯， 当时也是为了方便加班，然后在公司对面租了一个房子。 嗯， 就是近到什么程度，从我起床到下床到我走到我的办公位只需要5分钟。 天哪， 特别近， 就是完全都是你自己去做的这些事情，公司没有要求。 对。 啊， 就是我的窗户对面就是我的公司，就特别近。 哦， 然后每天晚上都加班。那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发朋友圈。 嗯， 因为我们公司在国贸附近，夜景还是不错的。 嗯， 有的时候会拍一张夜景的，可能都凌晨12点1点这样子。 嗯， 但是我都会屏蔽我的同事跟我的家人。 哦，不想让他们知道。 嗯，家人是不想让他们担心。 嗯， 同事的话就是你懂的，就是怕别人会觉得你在炫耀你加班。 嗯， 但其实不是，那就是我的常态。 嗯，为什么不炫耀加班呢？你这个91年真是跟我们这样70后。嗯，你像我们就是没加班也要想办法拍一张貌似加班的照片。嗯，但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我在想这个算不算是你的一种能力呢？小宁，你觉得就是这种特别好的把自己的所谓的好的东西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做一个包装，这个也算是一种能力，你认为它是能力吗？因为要让一个这么小的年轻人去学会自持自控，我觉得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觉得这是你与生俱来的能力吗？ 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是我性格的问题。 嗯， 因为我为什么喜欢运营的一个怎么说，其实他跟我性格很匹配。 嗯， 我一直觉得运营是一个上帝之手。 啊， 因为你看不到上帝，但是上帝在操控你。 嗯，对， 我其实非常喜欢做幕后的事情。 嗯， 对，就是不停的去运用我的运营技巧。 嗯， 然后让一切变得不一样。 嗯， 但是别人又看不到我。 嗯， 我 无形的手。 对，很想做一个小透明的。 嗯， 就是性格可能就是这样子。 嗯，小宁是哪儿的人？ 我是辽宁人 啊，辽宁人、嗯、但是你知道东北姑娘，像我们的出品人大圆袁伟，他也是东北人、嗯、就东北人就拿大圆说事儿啊、嗯、我们不打击其他的我们的这个东北朋友，因为多数东北人我认为是非常完美的，少数呢我就指的我们的出品人袁伟大圆。哎呦，那做一件事儿，哎我跟你说，那个小畅拿点瓜子进来，我唠一会儿就是其实他多数的那种性格他都是那种张扬的外放的，但是我理解那种张扬外放可能有的时候是更需要这种方式来吸纳一些东西，吸纳一些资源，我用我的方式来告诉你我有多勤奋，那你就可以把很多事情托付于我，但是你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思路，你不认为你做这件事情可以让别人知道，我做了就是我最后呈现给你的一个成绩就足够了，这个过程当中我付出什么不用你关心，这是你的一个性格是吗？ 嗯，基本上我是这样想的，但现在其实也吃了很多亏 啊、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含蓄内敛的性格，但是并没有在当下的这个职场当中很好的被保护这种品质，所以也吃了亏了。 对，因为其实职场上还是邀功的人比较多的， 嗯， 对，然后。我这样其实还蛮吃亏的、 嗯、 最起码在表面上看起来你没有人家努力 哦，所以就是吃亏是在现在的公司还是原来的公司呢？好吧， 肯定不是现在的公司 哦，原来是这样啊，来清音的微信啊，我把它调上来所以小宁，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一档娱乐节目，因为我是很少看这种娱乐节目的，我的就是最近一个的娱乐节目还停留在央视的等着你啊，就是相对一个综艺节目，因为是跟着我妈妈他们一直都在看，我首先家里没有电视，所以呢现在我听说很多的这个娱乐节目都转战到互联网上，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今天这期话题呢，因为你刚才没有到我就没跟你聊了，这个话题就是叫101是吧， 嗯， 选秀节目 创造101， 之前有个什么偶像练习生说那个温度还没有退下来又出了这么一个女团的这么一个，你看了吗？ 偶像练习生我没看，但是创造101看了三期了 你是在追这个剧吗？ 对，现在一直 在追、嗯、为什么追她？ 喜欢里面小姐姐 你的性格我觉得你应该像喜欢你对面这个大姐姐，怎么会喜欢那样的小姐姐？你能告诉我她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东西吸引了你吗？ 嗯，我觉得他们身上首先是活力， 嗯， 对，因为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活力了， 我还有一息尚存，我还有，然后继续， 对，因为加班实在太严重了嘛，最近也是在调整，嗯、最近工作会轻松一些，会好一些，嗯、然后他们身上，我觉得他们努力其实很吸引我。 啊、哦，就是勤奋， 对， 嗯， 对，真的很吸引我，因为是上期的时候是分的能力组和勤奋组，嗯、 对对 对，当时看了之后觉得还就是蛮有感慨的，嗯、觉得年纪轻轻的那么小的小朋友，然后居然练习了比别人多70多个小时， 嗯， 我真的很厉害。 对，因为我们有这个话题，是我们小编也是在追创造101，他当时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说你看这个已经有代沟了啊，我都不看这样的节目，但是他告诉我了这个噱头，他说因为他是叫这个训练师是吧，叫黄子韬 啊，发起人 啊，发起人叫黄子韬，他当时说分这个组的时候就是以勤奋和能力来分的，就这个超出所有人的一个预料， 对， 他没有想到他会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这些小姑娘都能唱能跳，颜值都很高， 嗯， 就相对来说在这个技能方面已经比较全面了， 嗯， 但是呢他会特别拿出来一个勤奋和能力这两方面来划分一个组，所以就才知道其实对不管是演艺圈还是任何一个这个行当来说，勤奋和能力都是被看重的， 对， 所以最终你看到的一个结果是哪一方占了更高的一个优势呢？ 嗯，其实目前 勤奋和能力来说， 目前看来看这个节目啊，嗯、我觉得真的是能力组是占优势的 啊， 但是我觉得只是暂时的， 嗯，就是还是与生俱来的这种东西，可能会让他更在这个阶段更胜一筹。 对， 那你觉得为什么黄子韬会有这么一个考量，把勤奋和能力拿出来做 PK 呢？ 嗯， 首先我其实不太懂他们艺人就是整个的训练机制什么样，就拿我们平时生活中来说吧，假如工作，我觉得能力跟勤奋其实都很重要。就比如说那我下面的小朋友，如果 你下面还有小朋友 啊，对 啊，你继续。 我们最小的是96年的 啊，真的？ 对对对。 那共事起来会有障碍吗？不过你是91年的，可能还好。有没有问过公司的80后或者70后跟你们相处起来？ 完全没有，因为我在公司，关系比较好的同事是70后。 哦， 对， 就你们公司还有70后。 对， 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你理想如果最近很忙的话，好，来，然后继续。 对，然后，像我下面小朋友96的、95的、94的，跟他们共事起来，首先是没有一些障碍的，对，然后他们其中其实有那种，就是天生能力就很强，很聪明、很机灵的那种，然后也有，可能没有别人脑子那么活，但是他非常勤奋，我觉得这两个特质都非常重要， 都很宝贵。 对，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集美貌、智慧、才华，就是颜值很高这样的年轻人？但是呢他又很勤奋，你觉得现在这如果有这样的年轻人，他还愿意去勤奋吗？ 有啊，我呀 峰回路转啊，你在这儿等我那个，所以你一直不想让我去，是因为理想忙的时候你就可以上，是吗？因为小宁，大家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很便利嘛，大家透过一直播还有活力982的公众微信可以看到，这小宁虽然是91后，但是这个姑娘她的气质很笃定，这个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是包括她刚才对自己在职场当中的一些打拼的这个经历的描述，她自己再勤奋再努力，她不断地告诉自己，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愿让别人看到，你只要努力就好了，为什么要把你的努力放到太阳光下被所有的人关注，这不是他认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品质。所以呢在今天我就一直包括这将近半个小时的聊天，小宁给我的感觉就是气定神闲的一位90后，就显得我这70后很不稳重，你知道吗？在直播间我很重，但是我不稳重，你说受得了吗？所以呢今天这个跟小宁要聊的，包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我们聊的就是关于勤奋和能力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古的时候有这个凿壁借光，包括头悬梁锥刺股，这都是在讲这个年轻人在读书的这个阶段有多么的勤奋，为了自己的这个人生理想和科考之路能够去吃掉所有的苦，创造条件也要去让自己把书读下来。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会不会被互联网整个的这种浪潮冲击到，就觉得我可以找到一个机会，我抓住一个救命稻草，我就不用去付出那么多的勤奋了？刚才小宁告诉我们并不是的，就是现在的90后或者他身边的甚至是00后也会很努力很勤奋的去做一些事情。那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像你自己来说就很勤奋，那你身边有没有说各种先天条件就已经非常好了，所以他觉得我有这样的优势就可以，我不用那么去努力了，有没有这样的人？不光是在你们公司。 先天条件就很好， 这个问题如果小宁觉得比较难的话，我们可以给你留一段广告时间思考一下，因为我能感觉到小宁觉得主持人姐姐好像一直在给他刨坑。 没有， 并没有呢，你知道吗？接下来这个坑也并不大啊，所以你可以好好想一想。利用广告时间我跟清音联系一下吧，好吗？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勤奋和能力的话题，你觉得勤奋更重要还是能力更重要？你最勤奋的阶段是在什么时候？勤奋到什么程度？欢迎各位跟我们畅所欲言。 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 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新朋友，漂亮的90后，天脉文化运营总监王月宁啊。小宁，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关于勤奋和能力的话题。我们这个话题怎么来的呢？是目前热播的一档娱乐节目叫创造101，里面的这个发起人叫黄子韬。就我这么一说叫黄子韬，好像很多人对这个人不了解一样，其实完全是因为我这70后不了解。就是黄子韬他当时把这个团队分队的时候，用一个勤奋和能力用这个维度来做一个划分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很意外。但其实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话题放到任何一个行业当中，尤其是职场当中，都是一个值得我们来聊的话题。所以问一下大家，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你最勤奋的时候勤奋到什么程度，大家都可以在一直播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另外呢，我们也要告诉各位的是，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如果大家没有看到我们这期节目，也可以在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来回听和回看这一期的节目。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勤奋的事情啊，小宁，你觉得这个能力这个事儿，它是天生的吗？就是能力和勤奋，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是天生的一种品质？ 我觉得能力是天生，但只是相对的。相 对 天生的。 你觉得是怎么个相对论呢？ 我不否认很多人出生，那有的人综合素质或者综合能力就是很强，比如说他的观察力，他的思考力等等。但是我觉得就算能力再强的人，他如果不勤奋，他都会有天花板的。但是勤奋这个东西是后天的，它可以作为一个能力的积累，它是没有 天花板是无限的。 那、所以就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老话讲嘛，叫勤能补拙。 对， 你有没有了解到身边的那种就是本身天资不是特别好，但是通过自己的勤奋改变了自己，或者做了其他的别人没有想象到的一个改变，或者包括你们从这个娱乐文化的这个角度，你们了解到的一些艺人呢，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嗯。艺人的话我其实接触的不是很多。像其实拿我还是拿我自己做的 例子吧，就是我刚转行的时候，我在这个行业能力基本上是为零，因为我没有经验，我只是自己去学习看到的一些东西，但它没有转化成能力，还没有展现出来。那我那个时候就是不停的去实践，然后不停的去再去吸收新的知识，这其实也是一种勤奋嘛，然后最后转化成了我的能力。 对，其实这样的这个把所有的勤奋最终慢慢转化成能力的例子很多。就是我们如果聊这个话题的话，你可以在脑子里面搜罗到很多从古到今的一些优秀的我们在看到的行业当中有所建树的人，比如说数学家华罗庚。华罗庚小时候就叫呆罗罗，就是他的反应特别的慢，但是呢他因为对数学这个事儿很喜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所以就一直在努力在努力，最后成了我们大家我们国人引以为傲的我们国家著名的数学家。另外呢像这个梅兰芳，也是他刚开始学戏的时候老师说他目光呆滞， 对， 你就不是学戏的这个料子， 死鱼眼说他， 没错，死鱼眼。你知道就是学戏的人的那个眼睛要特别的会说戏，会演，但是呢他因为这个眼睛的问题，老师就第一时间师父对他进行否认，但是他也因为坚信自己，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喜欢，我就一定可以做出一些努力一些改变，也是通过勤奋最后成了这个我们国家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再给大家举个挺有意思，因为我从上初中开始就一直比较喜欢一个人，曾国藩。因为我觉得曾国藩身上好多的东西是值得我们不管在哪个年龄阶段，不管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是完全值得借鉴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曾国藩传，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通本，就可以让你第一时间了解曾国藩这个人。曾国藩呢当时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桥段，当然这个呢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正史，因为这是坊间传的一种野史。就说这个曾国藩小的时候读书特别特别笨，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一篇文章他可能就是要别人要半个时辰背下来，他可能需要半天甚至是半个月才能把一篇文章背下来，但是呢越是别人说他笨，他就要越发奋，他就要相信我只要哪怕我比你们晚半个月，我只要我努力去背了，我去勤奋付出了，我一定会把这个文章背下来，我不在乎一时一刻的这个成绩。说呢有一天他在这个背书在读书在背，然后家里进了一个贼，这贼呢是想等他睡着之后行窃，可是呢因为他一直在那儿读一直在那儿背，就到了贼也没找到这个机会，最后贼愤然而去，撂了一句话，你这么笨的还读什么书。结果呢贼把这个书给背下来了，人家在守了一段时间之后人家都背下来了，他还没背下来。我为什么举这三个人的例子，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勤能补拙的一个范例，就是我们很多人天资并没有这么聪慧或者这么优越的时候，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做一些改变。那刚才小宁也说了自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你的这个勤奋还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可能，就除了你现在的这个成绩之外， 可能 你就大胆地说，不用太含蓄，不用太内敛。 好， 清音和理想都不会听我们的节目的。我顶多下了节目把链接发了，你看这样可以吗？ 更多的可能，其实我想把这个话题往大了说。 啊、哦，好呀。 不是说我自己的可能性。也是这样，前几天我们公司内部运营部去开选题会，然后因为我的部门有很多小朋友嘛，就是可能刚毕业或者是刚毕业一两年，就应届生也都有，然后他们就是一致反馈给我一个问题，就是像他们那个年龄其实是很迷茫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儿， 他们确实有的甚至可能就北漂失败了回家了。 嗯嗯， 对，都是有这样的。然后我当时是跟他们说了一句话，其实也是当时看那个《北京女子图鉴》的时候、嗯、里面的一段话，然后我用我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 嗯、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愿意留在你们的老家、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的老家都是三四线城市， 嗯， 就是因为你20岁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80岁时候的生活 啊、哦， 你不愿意看到那样的生活，你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所以你来北漂，你来去奋斗。那北京的魅力其实就在于它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嗯、 只要你勤奋你努力、 嗯、 你就可以创造，真的是无限的、 嗯、 你是没有办法预估的，可能会比你想的还要自己还要更厉害一些、 嗯、 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如果你们想要稳定的安逸的有安全感的生活，那你回老家吧， 嗯， 就不要来北漂了， 嗯， 北京魅力就是在这儿， 嗯， 对，他们其实焦虑的迷茫的正是他们自己想要的。 哦，其实就是你不逼自己一把，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只有在北京这种更大的舞台更大的环境之下，你因为有更多的可以去奋斗的目标，所以才会让自己的这个能力无限的增大，但是一切前提就是你需要具备勤奋的能力。 对， 所以刚才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小宁现在也有自己的团队，就是你也会跟下属去交流一些问题。 对， 那在你的下属当中，如果一个人他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强，但是他特别的勤奋，你愿意给他很多的机会吗？把一些事情委托给他，你放心吗？ 我愿意啊，因为我团队现在就是有这样的小朋友。 嗯我是怎么去考虑的呢？ 嗯， 一个很勤奋的人，他可能暂时能力不可以、 嗯、 可能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嗯、 但是我把事情交给他，我非常的放心、 嗯、 因为他永远都会比我还要多想一步。 嗯， 他真的就是很周到，生怕自己做的不好。 嗯， 有的时候可能做的东西看起来是没那么成熟，但有的时候会给你惊喜的。 嗯 就是连你都没有想到。 嗯， 对， 所以就是你愿意给他这样的机会，是不是跟你的性格也有关系？因为你就是相对比较内敛的一个女孩子，你觉得勤奋它是一种很难能可贵的品质。 对， 所以你愿意去保护她。 愿意、嗯、因为我接触了很多就是九五后、嗯、就是95、96年的、嗯、应届生，我觉得其实他们当中最难的一个品质就是他愿意努力愿意勤奋。 嗯， 就是我们平时说可能努力勤奋都是很常见的一个词，但是你在生活中真的见到这样的人其实很难。 嗯， 比例其实很少，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少。 嗯，那如果遇到这样的员工，就是他总会去默默地做一些事情，他并不喜欢去到你面前去炫耀他目前的工作成绩，就像当年的你一样，你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自己甘心情愿的，你不愿意让别人注意到，但是呢也因此吃了一些亏。 对， 那你现在会不会让你这样的员工、 嗯、 吃亏？ 不会。就讲一个还挺好玩的事儿。 嗯， 就是发生在昨天。 嗯， 是因为昨天是周一嘛，然后我们都是周天的时候会交周报。 嗯， 然后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属于那种非常非常努力勤奋，他其实每天工作量非常的大。 嗯， 然后但他给我交周报的时候就写的就很不是很具体。 嗯， 就是我干了什么什么活，然后第二个我干了什么什么活。 嗯， 然后我昨天周一早上的时候给他们回周报，然后我给他写的修改意见是，以后你做了每一个工作的时候记得后面带数据。 嗯， 就是你发了多少条微博请把微博量发上去。 嗯， 然后你整理多少素材请把素材的量发上去。 嗯， 这样我才能知道你的工作量。 嗯， 我也想给他一个一个好的工作习惯。 嗯， 对， 就是用你的方式在保护他，就是让别人更多的人看到你的勤奋、 嗯、 你的努力，而不是泛泛的我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认为这是他应该做的。 对， 做了多少不重要。 嗯， 我做了，但是你是希望用更多的量化的方式让他的努力被勤奋被更多的人看到。 对， 你在保护他。好领导， 我觉得，你觉得是理想和清音具备你这样的一种啊？对不起啊，我那颗八卦的心又不安分了。所以刚才我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啊，我看到有位朋友在提问说，今天这个话题很有意思，说但是呢，丽姐，我也想问你一个事情，就是你认为所有的文化当中，勤奋都是最好的品质吗？我在理解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说，勤奋是不是都被所有人看重，认为是一个好的品质？他提到了一个所有文化，我用一个例子来给各位，给这位朋友做一个回复，就是霍金他的《我的简史》里，他在这个书里面特别提到了牛津大学，在我们看来，就是所有这种世界名牌大学里面的学生，一定都是非常拼的，很勤奋的，但是牛津大学的这个校风啊，特别的奇怪，在我看来很诡异。就是他的学校里面，如果你是因为勤奋换来的一些等级、一个成绩，你是会被人鄙视的。他是会很珍视那一种，就是你不勤奋，但是你也很优秀的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是真正的人才。而通过勤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咱们传统国人的一种认知，就是觉得勤能补拙这样的一种方式得到的成绩，他们并不认为是一个好的能力，所以他们会鄙夷。所以我曾经看过三联周刊写的，就是牛津的怪才里面，就是剑桥他是很注重这种学风的，就是同学们的这种勤奋刻苦的这种学习环境，但是偏偏就是牛津它不是这样，就这两个学校的这个学风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可是你能说牛津有错吗？那它的这种环境氛围营造出来的可能是更自由更开化的这么一个学生的一个维度，但是剑桥呢，它可能更注重的是踏踏实实的一种务实的这种品质。所以我就说它并不是所有文化里都是把勤奋作为是一种真实的品质，但是在我们现有的，我说的是一个大的环境。我为什么特别举牛津这个例子，为什么会把牛津说成是怪才，就是因为它是特别的这么一部分人。可是你又有几个人能考到牛津呢？你考不到牛津，你剑桥你也考不到，说你不得勤奋吗？孩子们，是吧？勤确实能补拙，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你看我现在还没放弃一件事，理想确定了吗？我想做电视主持人很多年了，这都快返聘了，这个愿望都没实现。所以希望我这个回答各位能满意啊。它并不是所有文化都适用，但是一定是适用我们更多数人的。勤奋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小宁，接下来这个问题，你觉得就是面对暂时的失败，能力不足和勤奋努力，哪一个会让你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哪一个是你能接受的这种理由？ 我能接受的应该是勤奋不足吧。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例子。就我不知道丽姐打不打王者荣耀。 还有其他的例子吗？我不知道这个小宁，我也会反击啊。我不知道你玩不玩连连看，来吧，伤害啊，互相伤害啊。王者荣耀，好，请继续你的表演。 可以拿王者荣耀去举一个例子，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玩这个手游。它其实就是一个不停的通过你可能是杀人杀怪，然后推塔，然后获得金币，然后买自己的装备，然后最后可能会装备很强就会赢掉这个游戏。是这样的一个游戏。然后如果把能力跟勤奋就是相比的话，那能力可能有点类似于英雄联盟或者是王者荣耀里面的英雄的等级。因为你的等级越高，相当于你的能力越强嘛。对吧？然后这个等级，但这游戏里的等级其实是跟着时间是慢慢会升的。你可能没有那么勤奋，但是你时间到了它也会升级这个样子。然后如果把换成勤奋的话，勤奋有点像你不停的去打小兵，然后不停的去参加团战杀人，不停的去刷怪，不停的去推塔，然后你换来的金币，你可以买更好的装备，你可以杀更多的人。 哎，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例子，就是一个是能力不够和勤奋 能力不足和勤奋不够的时候，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失败，你更容易接受的是？ 我更容易接受的是勤奋不足吧，就是你说了这个牌游戏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你装备不好呀、啊， 它更容易让人释怀一些，对吧？就不至于跟自己较劲，你就是对自己否定，说我能力不行，你好像就没有希望了一样。但是我勤奋不够，我好像还可以通过勤奋，我继续得到一些好的成绩。 对，我是可控的，可以改变的。 对。所以，小宁，你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在你看来是什么能力？ 我觉得是学习力。 学习力。 因为学习力其实它包含蛮多的，比如说你的观察力它就是学习力的一种，因为你要先学习，你肯定是要先观察，然后你再去思考，然后再去内化成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你一个人才不停地去吸收新的东西，去学习新的东西，你才能自己才会有提高。对。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像我们平时见到的混吃等死混生活的人大有人在，真的大有人在。然后那他们平时其实也在工作中也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但他们懒得去学。真的就是，然后他们可能就一直都没有提升，到最后反而还会没有之前的能力高了。因为他就是熟能生巧嘛，你不熟肯定就不会了。对。就觉得学习力其实非常重要， 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你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之一。最重要的能力啊。刚才呢你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我不知道小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一种能力叫睡商能力，睡觉的睡。 睡商能力， 对，智商的商。这是我曾经在一个公众号里，应该没有记错的，叫詹姆斯艾伦的公众号，他说到了这个，就是当时一下子就戳了我一下，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奇怪的、新颖的，但是也特别适用的一个角度。就是什么叫睡商能力，就是你不管遇到天大的事儿，你都能睡一个好觉。你知道吗，就是第二天都能满血复活，让你再投入到这个充沛的这个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你如果具备这个能力，你就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就之前我们没想过这个事儿，它其实就代表的一种人的一种心智强大的程度。就是如果你具备了这个能力，你其实是没有什么事情你做不到的，就是有点类似于身披铠甲所向披靡了。我觉得这点还真的是我原来从来没想过，就是 好羡慕啊，听起来。 对呀、啊、你遇到天大的事儿，你都能好好睡一觉。小宁，你有没有那种因为一个什么事情让你自己很难入睡甚至失眠的一个状态？ 我经常 经常。 对， 你刚才说到斑秃，我就觉得斑秃就是因为压力大，导致睡眠不足。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压力也很大。我都这么大一块斑秃了，我可以给你看。 我回去，我回去跟响哥说， 说起来都是泪、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自身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你不要觉得能力就是我对外所有的我的业务能力，这个是能力。其实更多的，你心智的一种强大也是一种能力。所以我建议大家去好好思考一下。所谓的这种睡商能力，就是你遇到天大的事儿，你都能好好睡一觉，它根本不会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的时候，这种能力也是需要我们不断修炼的。那今天节目呢也已经渐渐尾声了啊，我们聊到最后一直在聊勤奋的事情，我们也给努力一点空间，就显得我能力一点空间，好像我们对别人的能力特别不屑一样，因为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是痛，我不愿意碰，我宁愿相信我是一个勤奋的人。所以小宁，你觉得能力啊是哪些，就是证明这个人是有很强的能力的，你觉得可以通过哪方面来体现他，尤其是在职场当中？ 我首先会判断一个人的逻辑能力，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他怎么来判断他呢？ 就是你像我们经常会有内容上的东西嘛，因为主要去做内容运营，那比如说写一篇文章，他写出一篇文章的话，我会看到他整个文章的逻辑，或者是他跟我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听到他整个事情的逻辑。其实这就反映出他自己的思维嘛。然后我真的觉得逻辑能力强的人，他的综合能力都会很强。对， 就是基本上就是看你自己的感觉。 嗯，就是逻辑能力。那在职场当中，在工作当中，你觉得除了这个能力之外还应该具备哪些？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有哪些能力是会被别人看中，或者下属还具备哪些能力是会被你看中的？可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职场小白或者是学生朋友来一些借鉴。因为逻辑能力它有的时候就更无形一些， 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人，他对一些比如说理工科的人，他逻辑能力就强一些，但是像我们这样的文化不是文科生来说，他的逻辑能力可能相对差一些。那这个是无形当中可能你通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了解到的。除此之外，你觉得能很快抓住人的，你觉得是在工作当中要具备哪些能力呢？比如你刚才说到了一点学习能力强， 嗯， 还有哪些能力呢？ 嗯，沟通力吧。 啊，沟通能力。 对，因为沟通能力强的人其实共事起来会很轻松。 嗯，包括还会有没有这种你觉得执行力很强的人，说什么事儿他能很快的上传下 单。这个非常重要， 很重要。那如果把这三点，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一个执行力强，一个沟通能力强，一个逻辑能力强，还有一个学习能力强，这四点让你排一个顺序的话，你会怎么排序？ 第一个是学习能力， 嗯， 第二个是执行力， 嗯 嗯，第三个是逻辑能力， 嗯， 最后一个是沟通能力。 那、这个小宁啊，91年，我觉得很难得。就这个姑娘对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很负责。你知道，其实没必要。这个节目呢，除了理想和清音能看到是吧？其他人也看不到。你看我们在一直播，目前也就是不到30000的热度嘛，就是30000人看到了就看到吧，是吧？说话不用那么严谨。所以刚才小宁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个梳理。一下，玩笑归玩笑，但是呢，小宁今天用他自己的经历也好，用他在职场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也好，甚至是教训也好，告诉大家有一些能力是需要具备的，而且在职场当中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第一个呢，就是执行能力，包括你的沟通能力、学习能力，还有就是你的这种所谓的一个逻辑能力，这四点呢是在这个小宁看来职场当中我们需要具备的。另外一点就是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就是你要适时的转化你的劳动力，要被所有人看到，这是在职场当中的一个很好的自我保护的能力，各位也需要具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不允许我们再做那个默默勤奋耕耘的老黄牛了，我做了什么我可以不去邀功，但是你一定要让自己和身边的这些人知道我为之付出了什么。因为这个是在职场当中我们原来讲过的晋升也好，或者说跟领导和同事达成一种这个工作上的默契也好，都是很重要的一种能力。那今天节目最后，这个如果让勤奋和能力让小宁必须在里面做一个选择，你觉得哪一个更重要？这又不是问理想和清音的问题，有这么难吗姑娘？ 勤奋。 还是觉得勤奋更重要。嗯，因为你是勤奋的受益者。 对， 因为我其实也是勤奋的受益者。确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相对传统的国度里面，大家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竞争环境之下，一定是寒门出状元的这种情况会多一些。你要相信勤奋可能会改变很多，甚至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不管是小宁也好，还是我个人也好，我仅代表我和我们节目组表达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勤奋和能力相对来说我们更看重勤奋。如果你还不够勤奋，那你努力去勤奋；如果你还不够努力，那就加油去努力。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我相信这两点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好的补给。 对， 我们再次感谢来自 天脉文化的运营总监王月宁，小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小宁获得了很多的粉丝啊，从你来了之后没人再夸我了。总监王月宁，小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小宁获得了很多的粉丝啊，从你来了之后没人再夸我了，都在夸小宁好漂亮，小宁姐姐、小宁妹妹的，他们都夸你了。然后我最后一个问题，理想确实很忙对吧？最近理想的微信要不然我们留一下，我问他如果确实很忙，我就可以考虑去到你那个地方兼一个职什么样的。小宁还愿意再来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吗？ 愿意。 好，感谢小宁，也希望有机会再次做客职场有高招。感谢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